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啲周边嘅嘢，唔有错啊？即系我嗰个包胶咧。就一陣間先講啊，即係 拉下布先， 拉下布先，因為其實一個包膠咧，即係要拉好撚，拉到好撚悶啊！我真係驚。咁當然有咩周邊講下咧，梗係講下神山虎啦，係嘛 ？OK， 即係其實咧，即係我就有一種新嘅飲法， 係 新嘅飲法。咁當然呢個新嘅飲法幾有利我嘅，即係有幾有利我做生意嘅。 點解咁講咧？ 係啦，點解咧？就以前咧，我咪同啲網友講，你一日飲一包，OK， 咁就做之前半個鐘至四個鐘頭飲啦，咁樣嚇，其實唔係最好，即係一個最好嘅方法咧，就係做之前一日，飲一包，到做嗰時候，四個鐘頭，半個鐘至四個鐘左右一包。 哦， 你真係無端端多咗 一包， 多咗包啊！真係對我係咪有著數啊？ 係 啊，即係本來你 咁對網友有咩著數先？ 嗱， 係， 即係我好認真啊！呢個唔係講笑。 嗯， 其實神山虎佢唔係西藥 ，OK， 佢唔會話十五分鐘就會到。其實中藥啦，我其實佢呢個叫草藥啦。草藥有個好奇怪嘅嘢，即係全世界都係嘅。你體質唔同，你時間唔同。你今日個 fit 啲同埋今日個體質差啲呢，佢吸收嘅藥力嘅時間都唔同，呢個係中藥一定係咁係咁嘅，一定係咁嘅。即係你係有權一日飲咗神虎係飲咗神山虎係十個鐘頭你之後你先至有個反應，亦都有可能係半個鐘頭之內有反應，係要睇你個人嘅體質，或者係睇你當時嘅體質。咁個問題就嚟啦，喂，我點鳩知我幾時啱飲啫？我今日嘅可能今日我飲咗半個鐘頭，哦，下次我飲完又要四個鐘頭喎。咁我時間掌握唔到，咁咪其實某程度咪幾多麻撚煩咯。咁到時候冇料到，因為試過有個網友係咁樣嘅。佢買咗神山虎，咁啊跟住咧佢就同唔知同你朋友啦，應該係同你朋友或者可能過夜啦。跟住咧佢飲完神山虎之後咧，佢聽我講啦，半個鐘頭飲完。咁就做喎，跟住呢做撚完之後呢，佢寫個朋友圈來講，屌牛哥都唔撚得嘅， 冇反應， 冇料到啊，牛哥冇料到，咁我即刻同佢講話冇料到得，因為嘢都唔係一定有料到嘅，因為有20%嘅人係真係冇效嘅， 冇料到咪飲剩嘅退錢囉， 係啦，咪退返錢囉，我就係講退返錢啦，咁跟住咁啊停咗啦。跟住再第二朝，即係佢已經瞓醒啦，咁大概係12:00到囉。跟住佢再由你個一個 message， 喂，牛哥好撚堅啊！ 即係第二 朝頭早我屋企好撚柒堅啊！ 哦， 哇！屌你條都嗌救命啊！屌撚到連都嗌救命。咁我知道其實真係奇怪，好似佢嘅 case 咧， 體質嘅問題， 即係體質嘅問題啦。佢個體質咧。就唔係半個鐘頭至四個鐘頭啦，佢個體質係真係成十個鐘頭到啦，可能八個鐘頭之後啦，咁所以每一個人飲嘅方法唔同咧，就會有區別啦。咁而家我呢個方法咧，其實而家我都用緊呢個方法嘅，就橫跨咗呢一個空窗嘅時間。嗱、譬如我預計今晚。今晚12:00做啦，咁其實我朝頭早即係第二日啊，即係前一日，咁我嘅夜晚咪飲住一包先囉，飲住一包先，咁首先有個好處呢，就係、是、有啲人就會好似我咁嘅，我會輕射嘅 ,off 肥嘅 排毒 嘅，咁阿碌你係冇嘅，咁有幾個網友都冇嘅，但有啲網友就會有嘅，咁我飲咗先，咁當然啦，夜晚飲，因為後佢未發作之前你瞓著咗啦嘛，你明唔明白啦？ 朝頭早就可以爆啦。 嚇、啊，咁咪你都唔好打飛機。咁你明唔明啊？如果你譬如晏晝飲，有個問題喺度啊嘛，你夜晚就晏啦，仆街。咁你好難伸隻手入去，玩弄你自己嘅條脷啊嘛。 咁咪嘥撚曬咯。所以夜晚飲飲完瞓，瞓咗朝頭早，你都神撥啫。咁你都準備出嚟玩啦。咁你都唔好時間打飛機噶。咁跟住好啦，跟住你就再喺做之前，半個鐘四個鐘頭再飲，咁就橫跨咗， 即係包咗空窗期 啦。包咗空窗期啦。咁你當然啦，你可以唔係嘅，你譬如有啲體質唔同嘅。我有幾個部嘅體質係半個鐘頭嘅啫嘛。即係我有時都唔可以半個鐘頭啊。有時 你自己知㗎啦，飲耐咗。 唔係啊，我係有時半個鐘頭，有時四個鐘頭啊，我自己都係咁樣啊。所以而家我因為我要。 但你最耐你對最耐幾多你大致上知㗎嘛。 係最耐幾多係大致知嘅。 你遇到空窗期囉。 咁你咪計條數囉。但如果你唔係嘅話呢，可以試 一下。咁咪應該朝頭早起身飲囉。 系啦， 跟住夜晚就啱啱。 系啦，咁啱啱冇咯，咁你个体质又唔同啊嘛。但如果譬如你夜晚叫确保你夜晚又得咧，喂，唔排除你朝头早饮完之后十个钟头你药力过咗嘅。明唔明啊？所以你咪要你咪再添咯。嗱，你可以再添。咁朝头早饮完之后，咁你起码隔十二个钟头啊，你唔好话。当然你可能最好就24小时啦。咁你隔咗十零个钟头，你可以再饮一包嘅，基本上，但又唔好饮太多啦。啊！佢唔係話你飲兩包就會硬兩倍啊！唔係咁樣樣啊！所以咧，你爆血管死啦！如果坦白講，如果你一日飲咁多，即係咁樣，所以咧，所以啲網友咧有時飲用我呢個方法，第二支夜晚飲一包先，瞓醒，跟住梗係搞其他嘢啦，跟住再搞之前，最好係咩咧？好似我而家咁，沖定一支。跟住就喺做嗰時候就之前半個鐘至四個鐘嚟飲就非常之好啊！尤其是嗱，以前我唔係咁講嘅，而家我咁講啦，空肚飲真係 fit 好多嘅。但空肚有個唔好處咧， 削胃 就削胃啦，你個胃好，你個胃好唔舒服。OK， 咁啊，淨係一樣嘢啦。咁最緊要做，最緊要同我有講嘅，唔好飲好多一日，飲幾包，千祈唔好。我有講過恐嚇。網友嘅故事俾你聽，真人真事嚟㗎。喺若干星期或者一個月之前啦，咁呢有人呢喺個婚宴度就飲咗一啲叫做馬卡浸嘅酒。馬卡浸嘅酒。咁喺婚宴度啊，咁你知啦。咁建議呢啲馬卡酒，其實我自己都有啲新鮮嘅馬卡㗎。你可以網友幫襯我買㗎，亦都可以去浸酒用㗎。咁樣我都浸咗一瓶嘅。咁其實呢每次飲一小杯嘅啫。但嗰個婚禮呢，即係嗰個大陸人嘅婚禮呢， 撇 我嚟撇。你知唔知浸酒嗰個樽係幾撚大㗎喎，成個程咁撚大㗎嘛。佢攞嚟撇。冚家產瓜一件。 瓜 一件。 嘩。 全好多人入醫院。佢浸咗啲物質 咩病徵啊？全部硬撚曬。 唔撚知啊！真係，總之瓜一件，對於瓜一件，就有好多人入醫院嗰個婚禮變喪禮。 飲完隔劍隔撚就全傷大家。 即係其實呢一樣嘢，喂，我真係想講，我所以我好撚驚呢啲網友咧，喂，真係都當仙丹咁，不停咁一飲兩包飲三包啊，咁其實好撚危險。 唔係你都會有抗藥力嘅。即係你可能真係飲一下你會開始越嚟越弱㗎嘛，嗰個藥效。 唔係最緊要唔好你即係唔好攞嚟劈啊！即係馬家酒我都浸緊啦，浸緊我未飲得，可能要浸半年到啦，我覺得。咁其實建議都係飲一小杯，好細杯嘅啫，一日飲一小杯嘅啫，即係人唔係攞嚟劈啊。相反一樣嘢，陳山虎 ，OK。唔係攞嚟屌你咁樣，攞嚟一日飲兩三杯，唔係咁啊，即係一杯就夠啦。頂籠可能杯半啦，咁盡量啦，就唔好飲咁多，飲乜撚嘢飲乜過量都危險。 同埋你會滑噶嘛，抗藥性咁。 因為咧最簡單一樣嘢啦，我哋有個網友，唔費事開名嘅，開名佢又兩陣煩嘅，屌你乜又微信我，唔係咁噶牛咁樣嘅，佢一日食一樽六味地黃丸。 一樽啊！ 一樽 幾百粒喎？ 幾百粒，黐撚線，冇撚用嘅其實，你仲撚危險添咯！你肝臟受唔受得起先？ 係咯，肝臟又要肺腎去 係咯 分解嗰啲化學， 即係唔好玩埋啲咁嘅戇鳩嘢，或者所以咧，如果你飲神山虎嘅話，即係兩日飲兩包啦，或者用我呢個方法啦，就唔好話一日咁密， 我唔好话我四个钟头饮完之后，四个钟头再饮一包，喂，咁我个脑我觉得好甩物噶啦。你隔咗十二个钟头，可能十二个钟头啦，咁样其实一日人嗰个肝脏消化，即系消化毒 解毒 嘅话咧，系十八个钟嚟十二个钟头啫嘛，其实。啊！呢個係正常噶嘛？夜晚瞓覺係仲會快啲噶嘛？係咪先？如果個肝臟排毒，所以咧，你十二個鐘頭之內飲即係一日都唔好飲一包啦。隔咗即係三十六個鐘頭飲兩包。咁我最頂榜係咁樣噶啦。而且我亦都係試緊咁樣飲嘅。OK 嘅 ，OK 嚇。咁啊，我講完依樣嘢啦，大家網友切記啦。 好。 咁第二樣嘢。就梗係講翻個包膠啦。 哦 ，OK， 拉完布啦。 唔係拉布啊，其實所有神山虎都係歸於戰艦嘅節目裏面嚟㗎，或者咧，我唔會補翻時間嘅。OK 啊，你忍住。即係如果譬如我講梁耀忠啊，本來想講嘅，因為咧啊，我唔係啦，你唔係拉布嗰樣嘢啫。即係有個網友，有個知情人士，啊就同我，佢牛哥，佢又聽佢知撚到我今日講可能啫，佢知道我今日講，佢話有啲嘢。你唔好太清楚，唔好講住啦咁樣。咁我收到咁嘅消息，咁佢唔係叫我收爹嘅，冇資格。但係我真係因為咧， 即係好苦口婆心 嘅嘢，即係費事俾啲錯誤資料俾佢啦。其實我啲資料都啱㗎啦， 炒咗 啊！即係我啲資料都啱㗎啦。兩公婆媳關係嚟嘅啫嘛，啊個婆婆個新抱就叫個婆婆唔好執紙皮啦，咁撚老咯，咁個婆婆話：屌你老母，你有撚錢養我啊？咁撚樣啦，啊基本上係咁撚樣啦，啊咁其實我都清楚啊，但係人哋係講緊路線之爭啊，唉，講埋咧嗱，咁一講到呢樣嘢咧，咁我都話曬即個主持人，我應該有呢、這個我有呢個胸襟唔講㗎，即係。唔清楚嘅嘢就唔好亂講，我估到啲嘢嘅，其實我估到應該中㗎啦，不過等清楚啲，我先講下阿鐘伯啦， 清楚啲先負責任， 負責任你講嘅，即係負呢個責任嘅， 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因為咧呢輪咧有講咗咩即係早兩日講嗰啲咩西洋菜街啊。唐玲琳啊，咁咧呢兩個 feedback 好多喎， 係嘛？ 紅包都多咗喎。 哦 ，OK。 喂，有啲網友50皮喎，屌你啦！哇，夠撚曬啦！ 一次俾一年啫， 一個就屌你五廿皮啦。 一次俾一年 啊！哇，一次俾一年可能，咁呢十皮都兩個喎。咁跟住一兩蚊嗰啲咧，或者一毫子嗰啲咧，咁都有幾個喎。咁當然咧，都唔過 都係要攞出嚟黑下。 都唔過一嚿水嘅，但係好滿意啊！呢次就一有一個五兜嘢， 有個存在感啊！ 有哇，個產嗰個存在感產得好撚緊要，或者產得好撚盡。佢話好開心啊！我喺孟加拉，我就話我喺孟加拉聽咗你呢集好開心。 孟加拉咁緊要？ 幾撚慘啊！仲緊要啊！ 係咯， 孟加拉係乜嘢地方啊？ 即係連 伊斯蘭嚟嘅， 係咯， 冇雞叫嘅， 連啲網絡設施都好差喎，應該。 咁好啊！佢悶到想死，好似話啊！我屌佢，我因為其實我唔知佢伊斯蘭嘅國家嚟嘅嚇。佢一話佢喺孟加拉，我就第一時間問佢有冇雞叫。佢話伊斯蘭國家捉到要坐監， 係咯。 佢話只有馬來西亞呢啲咁嘅國家咧， 淹咗你咪好錯。 啊，只有馬來西亞呢啲咁嘅伊斯蘭國家先有雞叫嘅啫。其他伊斯蘭國家冇嘅。咁我都知。 馬來西亞有嘅咩？哦，有即係政府係批准嘅，直情 唔批准。 哦，唔批准 啊，咁唔使淹啊嘛， 打藤咯。啊，馬來西亞可能打藤。 閉國都唔批准啊， 閉國都唔批准。 啊，咁你又嚟？屌你老味就係啦。 佢唔拉啫嘛，佢唔批准，但係佢唔拉。係 啊，馬來西亞佢可以啦，可以唔拉。係 咯。 啊，咪同閉國一樣咯， 酌情權咯。 啊，但係唔係啦，原來咧嗰啲咁伊斯蘭國家咧。屌你一捉到即係實拉係實拉冇得走咁呢孟加拉羅伯仔啊十蚊兜就唔好玩啦 ,ok, 咁佢冇辦法悶啦咁啱啊上個禮拜出前兩個禮拜出雞一集50分鐘嘅喂肯啲狗牛啦 聽出 耳油啦係咪先咁當然啦你覺得我如果有時啲網友想我講下啲時事啊咁我會講下嘅咁有時就會講下啦，有時就唔講啦。 我覺得最主要都係想聽你舐嘢啫。 屌你仆街，舐唔舐咧？今次呢次俾翻報告先。舐唔舐咧？乜又嗱？你聽下，其實呢輪都幾黑，都幾靚黑咗。 啲閪運都差。 姨媽都有一鑊啦。嚟到之後一 Q 跟住走撚咗啦，係咪先？嗱，因為有呢幾次嘅經驗咧，我自己已經洗心革面嘅啦， 調節咗個心態啦。 係啊，唔係唔叫雞啊，記住 OK， 係無謂一定要過夜啦，無謂逼自己過夜啦。即係只要我唔 compact， 我可以搏到第一 Q。最多咪唔揽住瞓咯，一条友瞓一张大床一，哇六尺大床系好卵柒舒服噶。 八尺唔好意思， 八尺大床系好卵柒舒服噶。其实 八乘八啊，起码唔知有冇八乘十啊。 即系点解我要过夜嗱？你要你唔系我成日都知噶啦。因为我要同你嚟劈。唔系同阿碌你啊，系阿碌你啲都系收手你皮噶啦，你啲饮酒吓，即系同你嚟劈。咁我劈完之后，我唔可以搞第一 Q 啊。至第一 Q 咧都谷出嚟啊，谷出嚟射，谷出嚟就好撚就辛苦啊，加埋神山苦屌你啦，真係係一個硬字啊嘛，其實冇乜 feeling 嘅啫，我要瞓醒啊，可能就六點七點八點，我唔知啲咩時間啦，醒咗或者可能四五點啊，啲酒力過咗啦，咁神山苦就自然出嚟㗎啦，係咪先啊？佢係咪出嚟㗎啦？你知啊，神山苦大家咁熟啊，同神山苦 神撥時間 啊，咁出嚟我先可以做嗰一 Q， 嗰一 Q 先至是真正。嘅一 Q， 其實平時都係谷出嚟嗰啲咧，夾硬射嗰啲咧，其實好撚就辛苦，可能哇屌半個鐘頭啊，好似你屌穿袋嗰啲咁啦，喂，其實我抽撚就辛苦，係 啊， 咁我好多次咧，我都係 太多真係唔好搞 啊，咁但係而家呢排咧飲得少咗，同你哋玩啊飲得少咗，我寧願啲酒剩啊，咪傳俾佢咯，或者送俾人咯，係咪先 ？DJ 咯， 俾 DJ 咯，咁我飲得少咗咧，咁我個就 fit 啦。咁所以咧，而家我而家調節緊，可以唔過夜，就咩啦？過夜咪留翻食飯盒咯。唔係我唔會話斷咗唔過夜呢一樣嘢嘅。咁我阿件飯盒過嚟路啊，或者我親身去環江，或者我親身去沙井，咁我都可以我呢嗰條過夜咯，因為唔使飲酒啊嘛，就有啲飲少量啫嘛。可能飲一支大啤咁，仲兩份飲添。咁其實一定夠。夠狀態啦，咁好似呢次咁，嗱，我哋其實係三打酒嘅，三打酒係兩打送一打，咁我哋飲完之後咧，其實都剩翻，我目測都起碼四罐以上嘅，可能唔止添嘅，即係我攬酒嘅時候攬，咁跟住你又上房啦，你有你爆袋啦咁有個新加坡網友有佢千五蚊一對拖鞋啦 好開心啊，佢過埋嘢啊， 係啊，佢過埋嘢啊。就係千五蚊對拖鞋喎，屌你真唔平啊！即係咧，咁你又爆袋啊？你份齊加個菇啦嚇，係啊，一齊七一齊加個齊根菇啊嘛，咁我就好撚簡單啦，即係點？但係點樣我都想食個宵夜嘅，因為我都諗住過夜噶嘛，係咪先嚇？咁啊食個宵夜咁就整 fit 啲，又挺停啲酒精，飲下啲茶啊、可樂啊，解酒先。咁啊咁好撚正啦，咁我咪同佢落咗喺下邊食粥咯。食粥食到我諗大概點零鐘呢、啊、記住我哋嗰日其實唔係十二點鐘走啊，我哋十一點鐘就可以走啦。 係啊係啊。 所以先剩返四罐啦 ,ok? 而家啲網友想玩呢玩到十二點呢我哋剩唔到啊。咁你都更加醉啦。咁當然啦我唔係飲好多我就冇乜點醉嘅啫。係咪咁但係我都食個宵夜有啲 energy 啊因為過夜啊嘛。診佢老母兩 Q 嘅話屌以上嘅話都要有啲個胃個肚有啲嘢浪下㗎係咪先食咁食完咗咁跟住就順便買多罐買多一支曲啊曲拿啦係咪先咁作為醒酒用嘅啫好咁冇問題咁跟住嗱咪就返去神獸啦咁最緊簡單㗎梗係沖個涼先啦咁沖個涼先咁跟住咁佢又穿住件浴袍咁我又穿翻浴袍咁行喺個床度啦，跟住已經喺度大車喎，屌你老嘢！哇，呢排咧啲女又肯大車喎。 Okay. 以前啲女咧，如果你早輪啲女咧就即係掂下嘅啫嘛，哇，肯大車大車咯，好 happy， 好開心。個波又唔係太細啦，起碼一分攤喺度，你都仲見到一個小山丘。咁 揸手， 咁揸手，咁又唔算好大嘅，但係我好奇怪，我覺得佢粒的咧。是24小時都硬㗎喎。 又系啲奇怪的， 系奇怪的的嚟噶，即系我走嗰日咧，同阿碌我倾，哇，会系假噶？我屌，冇人谂廿四小时都硬嘅， 真系人哋特别敏感啫，吓、啊，即系除衫就已经硬 嘅。但系佢个波就唔似系做嗰阵冇人做咁细嘅，屌你都黐线啦 ，B 咯 ，A 同 B 之间一个小山丘，即系做佢起码做个 B 级以上啊。佢又唔似做嘅，揸落都唔似嘅，但粒啲就硬嘅，係、全程硬嘅。 咁人哋特別敏感啫。 又未沖涼之前，我係揸洗手去揸先嘅啦，先我先幫佢除衫啊啦，係咪先？已經硬咗。當我屌撚完就喺屋企，啊記住，嗰條女幾好啊，擔啊， 哦肯擔嘅。 哇，吳家仔幾撚耐冇擔，你知唔知？即係上次擔嗰次咧，嗰條女叫釘啊，OK， 係佢俾條女釘一釘之後。就到而家都未俾人擔過啦！你諗下，你網友聽節目就知啦，係幾撚柒耐以前啦、啊，俾人佢俾佢嚟釘一釘，係咪先？跟住以前擔喎，肯擔喎，正啊！所以肯擔嗰啲通常都肯大車嘅，咁唔緊要啦，咁樣都係咪照陳啦、啊？神山虎出嚟啊 ，fit 啊嘛，飲完神山虎，仲要食咗個粥，飲埋可樂，咁啊鋸曬啦，酒氣真係冇曬啊，精神百倍啊，陳欣欣。好正，好正，水又多、，OK， 吓、啊，咪屌完，一屌完，唞，我走咯，谂嘢喂， 嗌走， 过夜喎， 系咯， 话到明，咁佢又系一个好捻路咁扑街好捻路土，实治到我嘅方法，你以前咪养狗啊，大排查， 哦。 我驚啊！ 又驚， 好撚驚啊！到時唔知點算啦、啊。因為嗱，即故事就係咁樣啦、 嗯。 因為咧，我哋喺 K 房嘅時候咧、 嗯， 即係 VIP 房嘅時候咧，張強又 send 咗個 message 俾我嗰件女。 我嗰件女都收到啊。 係啊，其實三條女收到嘅。 係啦、啊，就問我哋攞曬啲資料。 係啦、 啊，成。 就叫條女攞咗我哋嘅手。全名，同埋我哋嘅電話，入咗落去佢哋嘅手機度先，即係扮識我哋朋友， 喺酒吧識嘅， 係啦，咁啊咁樣識嘅，就唔好話乜嘢， 唔好話帶過嚟嘅， 係啦，咁嗰條女就驚，口話驚咯，我唔知係咪啦嚇，因為其實有幾驚咧， 咪咯， 千五蚊對拖鞋，嗰、那個咪照過夜，阿碌你唔爆袋你都過夜，你唔笨柒加個箍你都過夜啦， 係啊。你上嚟嗰陣都登記咗㗎啦，驚咩？ 驚咩？ 有乜好驚 咧？係咪先？即係我想唔登記都唔得啊！或者係咧，我可能諗住唔撚出登記，我又留低咗張時卡喺酒店房啊、 哦！ 一定要焗呢次啊，行埋去點樣攞用佢條女嘅登記咗，我條女先攞多張另外一張時卡上開房。咁你驚乜撚嘢咧？ 係啊， 跟住我同佢講：喂，但係價錢唔同㗎咯。佢話冇所謂啦。咁啊，我冇所謂咁啊，我咪俾二千咯，二千，嗰100蚊係紅包微信嘅、，OK， 咁啊唔係 cash， 我俾二千佢啦，咁俾二千佢，跟住都其實冇問題，因為我都冇問題啊、 ， 因為我已經調節咗啦，個人唔一定要過夜，咁而家反而仲慳翻500蚊添，咁啊梗係仲好啦，但我喺度諗，因為身體 fit 啊。其實我一定可以上到 Q 啊，因為朝頭早8點，其實我唔知幾點啊，有陣涼啊嘛，神山虎有按call啊嘛，咁啊冇女喺度，咁我都劣過阿細佬嘅，劣下啦，但唔會劣到佢射噶啦，咁求其招呼下細佬咪算咯，唉、哎、你咁撚頑皮，咁求其招呼下你兩三下，咁我咁瞓咯，咁但我喺瞓，即係呢個時間我喺諗緊，喂。有啲問題喎，因為嗰條女睇咗個 message， 佢先走喎。嗰、個 message 就嚟自你嗰條女喎，六你笨柒加個箍嗰條女喎。咁佢哋三個好坦白啦，佢三個都係張強嘅人，同一組嘅 friend 嚟㗎啦。你嗰件走喎、啊，你甩烂喎， 走喎、啊，其實梗係諗埋另外一個。 我屌你，心諗梗係諗埋佢走啦，我心諗哇好街。屌你咯！本来谂住今日过下嘢啊，咁啊八点钟嗰几度唔使搵只手嚟招呼细佬嘅。我屌你妈！扑街！因为佢嗰条女就话佢同我讲话你嗰件女走咗，咁、我未知你爆袋事件嘅。 嗯。 哇！ 我咁都放生我咯，咁都放生我，我已經係咁諗噶啦，我已經咁諗啊。咁跟住，咁佢話佢又要走，佢驚，佢走就驚。咁驚，我真係我冇走流離噶嘛。唔通話，妖你啦，有鑊王咩？点咩？ 点咩？ 点咩？你讲出嚟，屌你老味，佢屌柒你啦！ 你都拉埋一份， 咪咯？屌你老味乜捻嘢？咁啊，我得局系放佢走啊！咁我系觉得呢个喺度奶地咯，因为我个状态当日嘅状态系可以两 Q 至三 Q 嘅，其实吓咁啊，只系一 Q。但系最紧衰就俾我谂得到，收到你条女嗰个 message。跟撚住佢話， 你又放撚咗， 又我 你放撚咗先諗到嗰個弊喎， 係咯，即放撚，呢放你即係好多嘢啦咁樣啦。佢臨急臨忙話驚，你都驚啊嘛，仆街，我諗唔到其他嘢嘅，咁你話走咪走咯，我已經好撚醒噶啦，我都好撚醒噶啦，我冇俾2500噶啦，我都係俾2000嘅咋，啊，因為如果譬如驚話，佢陪到我個零鐘頭咧，我就實俾2500噶啦，啊。佢即刻屌完就即刻話即係冇攞就話走啦。咁我話價錢唔同㗎喎，佢話好，咁俾囉。咁我跟住走咗之後諗，佢即係睇個 message 㗎嘛，佢話你嗰件走啦。咁我諗啊，仆街啦，打麻雀啦，屌你咁大排茶咪打麻雀囉，最好大排茶㗎啦。因為我唔係未試過，小豬有一次又係咁撚樣㗎嘛。但係佢就唔同啲，佢又波波一 Q， 跟住又唔好我走啦。话明过夜喎，唔好意思啊，屌你啦，系咪惊啊？啊，所以我话咗小猪话佢咁，下次先唔系咁做啫嘛。好啦，危险啊！所以而家我约亲小猪咧，我都唔会喺沙仔约佢噶啦。你好，你有家你过嚟老虎，我费事你诊完一 Q， 你跟住你走啊！喂，其实真系你谂下小猪嗰次，我其实节目讲过噶啦。小猪嗰次，我系又系冇乜点饮酒噶咋，冇乜点饮酒。好 fit 噶，话声你听，跟住就诊完一 Q， 跟住再来食宵夜，就焗劈到自己冧，跟住湿咪快晒瞓，嗰只系咁啫嘛。呢次就嗨啲啦，食完宵夜， 有晒状态， 搏完冇跟住凌晨四点啊，凌晨八点，朝头早八点冇咗呢啲，咁啊觉得哎呀，屌你咪嗨啲咯，但系都要噶啦。以後我一定要有呢個調節。 預咗冇得過。 冇得過。因為而家坦白講啊，點解呢，尤其神獸我覺得係以後係好撚難過嘢㗎。你我大家雖然時間 over 我都講啊，又當補返俾你啊 ,ok? 以前1500、2000、1500一 Q， 2000蚊過夜。咁多500。但如果你唔過夜得個1500。但你諗下而家唔係啊。而家2500個嘢，係2000一 Q。喂，我無啦啦收多你五嚿，我陪多你八個鐘頭啊，大佬。嗰條女識計數啊，識計數啊，佢會用無所不用其極，都話當然啦，你嚟到房裏面喺卡拉 OK 房，梗係話過夜啦。嚟到之後啦，佢會用不停好多藉口啦，之後可能隻狗要餵啦，啊姊妹冇鎖匙啦，好撚驚啦，大排茶啦，佢梗唔會同你講打麻雀啦，係咪先？就寧願唔賺你嗰五嚿水，因為嗰五嚿水性價比低。 咪除非你搞到好冧囉。 係除非好冧啊，除非可能熟下啦，熟下就可能好啲，熟下都唔會啦，小豬一樣對我啦，有麻雀打喎。屌你老味，你咪傻㗎，大排茶我嗰日就大排茶㗎嘛，又有麻雀打。咁我喺房我梗唔同你一齊啦，係咪先？咁你條數閪十比千五嘅，咪十比二千嘅，驚咩你啫？係咪先？就係咁樣㗎，係咪先？咁我 大家以後大家落力啲囉，睇囉。 所以呢我覺得而家可能以後呢去親呢啲咁2500場呢，或者3000場呢，佢只係2000一 Q， 2500個嘢，或者2500一 Q， 3000個嘢，爭個500嘅呢，嗰條女係寧願唔賺你個500。但係講真的，你話以前嘅話1500同2000就真係爭好遠咯，那個性價比就唔同啦，係咪先？咁所以我哋唔理啲啦，係咪咁諗？某程度如果我哋去都要調節啦，都要調節啦。 唔係，同埋如果你唔堅持過夜，啲女質素又好啲嘅。 係有質素好啲咧。咁但係唔堅持過夜嘅話咧， 咁樣自己個飲酒嗰度咧，我又要調節咯。 嗯， 咁我就唔會話同你寫明陪君子啦、嗯。大的呢啲過嚟，大的得，你有你劈，我有我尾。 嗯， 啊，我唔會 同你搏命。 啊，唔會同你，我唔會搏命噶啦。你攞條命出嚟就是你嘅事。啊，我就 要招呼老虎， 我就係啦，我要招呼老虎，又要招呼我自己。啊，咁樣我就輸就輸，我唔會無啦啦就以前唔係噶嘛。贏輸，妖你都飲杯㗎嘛，而家唔會啦，啊而家就盡量唔飲就唔飲呢，賴下咪賴下囉， 避得就避啦， 避得就避囉，係咪先，咁啊以後都係咁樣㗎啦、啊、所以如果啲網友話阿哥你唔飲酒嘅，係㗎，係㗎，喂大佬，我過嚟唔係服侍你哋呀、啊、網友， 照顧照顧下我兄弟、 啊、我係帶你哋去玩㗎啫，我唔係只招呼你哋呀、啊、我係要招呼我細佬㗎啫，OK， 招呼就神山虎啫，我唔系招呼你哋，我系带你哋去玩，系、等你哋招呼就神山虎啫。OK， 啊，所以我系有权唔陪你哋癫噶。OK， 我抌低你哋，你又喺屌咪算咯，你冇咪搞到我啊嘛，明唔明白啦？系咪先？而且下次啲网友，点解呢啲网友啲女唔过嘢啊？其实你哋要谂准备要解决佢哋藉口咯，或者有冇网友可以谂到啲方法？即係派呀咁嗰啲啊，我包咁嗰啲，總之有咩方法可以令啲女留低，就淨個三個方法，一養狗啦，唔見鎖匙啦，同埋大排查囉。 唔係你如果絕啲嘅，你咪同佢講我同媽咪投訴㗎，咁佢就焗牛㗎啦，其實。 咁黑面呢， 係囉，咁但係你對 好唔好玩呢， 對住佢食埋黑面你都冇人啦。 係囉，咁大家下步要集思廣益啦。集思廣益冇方法啦，阿碌係個方法嚟嘅、但呢個方法係 呢、個方法好呢， 啊好啦，係人真嘅，咁醜到嘅， 即係啲女好撚怕你投訴嘅，真 係係啦， 投訴就好撚煩。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我哋又可以講下環江嘅，啱啱同阿碌去過，咁啊唔會而家講㗎啦，我哋唞先、下次再返大陸，我再同阿碌再錄，咪連續錄三集，口都乾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記得買神山虎，記得。 打賞黑錢 黑錢先 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